好，嚟到今个星期嘅安东尼会试前瞻啦，今个礼拜 我哋成个 团队，唔系你先至系胆啊， 系边个名嘅安东尼会试前瞻嘅，冇错，主要都系利物浦嘅啫嘛，嗰啲数据系啦，咁啊，今个星期系点睇咧吓？希望收复我哋嘅失地啦吓。 其实嗱，金融市场嚟讲咧，投资一定系有风险噶啦，我哋都唔知道几时会发生乜嘢事啊，即系如果系个市场系正常嘅情况之下。啊！我哋可一定可以维持到一定嘅水准。 唔系，我哋谂住系等佢赚钱噶吓，谂住就有贴士噶，唉。 咁好多人等紧噶。 希望咩啦？希望 个问题，因为个节目一个礼拜做一次啊嘛，唔系日日做啊， 冇错， 低落去啊，大佬啊，真系。 因为你嗱，礼拜日出完嗰个 资源有限 啊，嗰单新闻之后，我亦都唔能够再翻录个节目啊。咁直至到联储局去嗰个议息结果出咗嚟之后。咁我哋亦都唔能够再录多一次，咁所以其实呢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啦，其实一定有咁嘅风险喺度嘅。不过其实冇所谓，亦都 我哋已经尽我哋嘅时间贡献咗出嚟， 亦都唔系大问题。因为最主要嚟讲呢，就係话我哋就算係提供位嚟讲都系俾大家参考。最主要嚟讲呢，就係我哋希望呢就讲俾大家听点解个市系会咁样发展，同埋未来一周嗰个走势究竟系点样，即係我哋都系希望俾大家个有啲作用嘅参考啦，咁亦都唔一定话，即係当然唔可以確保100%嘅准成啦，如果確保100%准成嘅话，我相信我哋 就確保100%准成， 坐喺度我哋只要一起走晒炒外汇， 同埋你都唔好信啦，同埋你都唔信，太 大致上都准嘅， 100%准成呢，你即信嗰个呢都有问题嘅 ,ok 吓。 我哋嗰啲听众全部好有智慧嘅，亦都好包容嘅，咁大致上佢讲到个趋势，但世界你知啦，天有不测之风云嘛。 其实我讲返咩啦，讲返今个礼拜啦，咁嗱，我哋都知道就话今日礼拜日啦，德国有一个大选啦，就系、是、默克尔应该就顺利 选紧 嘅，即系继续做咩嘅，继续做德国嘅总理。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嗰个执政联盟咧，会唔会话瓦解？即系因为而家嗰个反欧派嗰个势力咧，就即系嗰个支持度咧系不断咁上升啊，咁变咗就系话佢就算系。可以繼續坐呢位，當然即係我當然就係話 expect 佢唔會即係會改朝換代啦，因為德國嘅經濟咁好，我大家都有眼睇。 德國執政聯合黨嚇，係 啦， 即係如果中文嘅 咁，但係嗰、那個即係譬如話同佢一齊組黨嘅，好似唔知六黨定咩嗰啲咧，佢哋嘅得票可能係咩咧？即係會輸蝕啲啦，即係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因為有好多反對換即係德國去援助歐洲國家。嘅群眾啦，佢哋都唔會投票俾呢啲黨嘅，咁變咗就係話，到時可能德國嘅政治局面咧，就算唔係變天，但係亦都會有一定少少嘅改變咯。咁所以咧就我仍然係睇淡個 Euro 咯，即係個 Euro 嚟講，雖然上個禮拜曾經上過1.135嘅69啦，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佢再升嘅應該就有限嘅，因為第一就係話。歐元區嗰度其實佢南北兩個經濟兩極化咧，其實係由頭到尾冇改善到，而且仲係不斷惡化緊嘅。即係歐洲國家同埋啲北歐嗰邊就係屬於咩咧？即係德國啊、荷蘭啊嗰啲，即係比較強勢、比較經濟好嘅國家啦。 日耳曼啦嚇，日耳曼對上啦嚇，維京人啦、 咁所以個 Euro 嚟講，我亦都唔覺得佢有太大上升空間啦。咁睇下究竟今日。德国嗰个大选结果出嚟之后，咁究竟系点样开呢？如果都仲系喺上个礼拜收市嘅范围，上个礼拜收咧就收1.35嘅23啦，都仲系高收嘅。咁但系我觉得就话上高咧真系有限噶啦。咁我觉得上高如果系1.3580，就呢啲位不妨可以尝试下走去估下个 Euro 啦。个 range 我估计就系1.3280到1.3580啦。咁另外一隻表现比较好嘅，即係好好嘅就係话英镑啦，上个礼拜表现好好，就升个升幅呢就接近1%啦，虽然冇 Euro 咁多，但係我哋知道就係前个礼拜其实佢已经係有一个 上16 好冇错啦，已经有一个好好嘅升幅㗎啦。咁最主要原因就係话佢上个礼拜公布嗰个会议记录呢是全票通过维持嗰个买债规模唔变， 即对个经济嘅前景感到比较乐观 啦。而近期嚟讲，佢嗰个数据啦，亦都系不断咁改善，即系无论个就业啊、个 GDP 啊、个 PMI 啊、 啊、所有嘅數據嚟講啦，都係向好， 都係合乎市場預期啦。 咁、啊、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佢嗰個下調嘅幅度，即係反而英鎊啦，去上個禮拜五嗰個調整啦，係比較多啲，佢跌到落160邊收市嘅，16003嘅。 嗯。 啊，咁我覺得就係話上個禮拜高位可能咧就已經係差唔多啦，16163。咁我覺得上高咧就16160咁上下啦，咁下低嚟講咧就15.5啦。咁、嗯啊、我都唔敢俾太窄啦，因为呢两个礼拜嘅事其实都有少少癫癫地。 嗯。 啊，咁主要系呢两隻啦，如果欧币嚟讲，咁瑞士法郎嚟讲呢就啊个 range 嚟讲我估计系 0.9040 到 0.9250 啦。咁佢最主要嚟讲佢都系会跟住个 Euro 起伏嘅。咁如果个 Euro 上升嘅空间我唔睇得太多嘅话呢，嗰、那个瑞郎嘅上升空间我亦都觉得就系佢唔应该系穿90G囉。啊、即係美金應該唔會，應該守得住喺90瑞郎嘅樓上，即係 0.90 瑞郎樓上咯。咁、啊 嗯、 至於個 yen 咧，上個禮拜其實咧就係、是、唯一一隻美金對佢有升幅嘅。佢就算係話美啊聯儲局議息結果出咗之後，個 dollar yen 雖然曾經跌過來，但喺98邊咧，其實已經係有支持咁，甚至乎啊禮拜五嘅時候咧，已經反彈最高係去過99嘅66。其实已经是高过联储局议息之前的。啊，咁即是说实际上来讲它那个 range 呢都仲是未摆脱我们所 set 那个就是9.74到10.40这个 range 咯。啊，咁我觉得就是说今个礼拜个 dollar yen 呢啊应该都仲是在这个 range 里面。我估计波幅呢应该是9.78到10.8。咁、 嗯、 至于话三大商品货币嚟讲呢，上个礼拜都系有一定嘅升幅嘅。咁啊，尤其是你譬如话好似个澳洲纸咁啦，嗱、啊，佢最高升过上去95.几，咁亦都破咗我哋所讲嗰个重要嘅阻力区，就系话0.9450到0.9350到0.94嗰位啦。嗱、啊，咁但系如果佢落翻嗰啲位，而我哋亦都见到就系话咩啦，就系话。啊，个金价升咗上去之后呢亦都系冇乜力而跌返落嚟嘅话，我知道就系话啊澳洲纸除咗同中国嘅经济息息相关之外，就亦都同个金价有一啲关系啦。咁金价既然升唔到上去，亦都提示咗你就话个澳洲纸唔会太有力啦。何况我亦都觉得就话中国嘅数据呢啊佢即将公布嘅数据可能系冇之前嗰啲咁强劲，因为啊如果根据我譬如话有啲朋友喺啊，经常跑内地嘅，嗱、啊，佢都话实际上睇唔到个作为内地嘅经济系真系咁好 咯。咪永远都系净系睇一个数据系发电量嘅啫嘛。 系啦、啊，发电量上个礼拜佢个发电量系啊少咗嘅，咁亦都可以印证就系话，其实佢嗰个经济亦都唔系咁好。 即系虽然佢之前八月份公布嗰个发电量系两年嚟嘅高位啦吓，咁、 啊啊、 可能系。即系未必系工厂用电多咗嘅，冷气机用电即系买多咗嘅啫。 系啊，因为我记得唔知啊，好似薄熙来定边个曾经去当佢上任啊走马上任嘅时候咧，即系啊佢就话我唔相信个 GDP 嘅，即系唔相信官方嘅数字，我要睇中国嘅经济。 哦，有李克强 系咪李克强？ 李克强 系啊，李克强讲 嘅系冇错。 佢就话我只系睇咧就睇个发电量嘅啫。咁所以上个月中国出即系上个礼拜中国 发电量 嘅数据咧，唔系话真系咁好。再加上咧就系话同中国经济息息相关嘅一啲即系 raw materials， 即系譬如话啲铁矿石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啊叫做原材料啊嗰啲，亦都啊有少少即系唔系话咁有力啊、那个升势。所以我觉得就系话个中国嘅跟住出嚟嘅数据咧。可能唔係話真係你想象中咁好，所以個澳洲咧都仲係有機會減息嘅。咁澳洲紙嚟講，我覺得上個禮拜個高位嚟講咧，我哋亦都唔希，就算係破咗位，我亦都唔相信佢可以上到幾多。今個禮拜我估計個 range 咧應該係0.925到0.9520。 嗯， 啊，咁而嗰個紐西蘭即係新西蘭紙咧，啊，我估計波幅係0.815到0.842。啊、因为我亦都觉得就系话你嚟翻呢啲位，你冇可能 再上。新西兰纸都跟住澳洲噶啦、啊，跟住澳洲上噶啦。 一来系跟澳洲啦，咁二来嚟讲，我觉得就系话，如果佢上个礼拜能够去到0.84几咧，其实我觉得系偏高。即系如果比着我嚟讲，啊冇盘喺手嘅话咧， 啊，我就无论如何84楼上我一定是沽。咁、啊、至于话个加指嚟讲呢，我估计即係我建议个 range 呢就係1.024-1.04。咁、啊、我亦都觉得都系未摆脱近期个 range 囉。咁、啊、今个礼拜除咗要睇嗰个德国嗰个大选嘅结果之外呢，啊，其实大家亦都要留意呢，就睇下美国，美国就会拍债啦，就拍970亿嘅两年、五年同埋七年债，喺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咁、啊、但係个市场嘅更大嘅焦点呢，就係话睇嗰个美国国会嗰度会唔会通过嗰、那个啊叫做 spending bill， 啊，即係嗰个开支嘅法案，因为我哋知道美国嗰、那个啊，財政年度喺九月尾就到期噶啦。咁、如果國會仲唔 pass 嗰個 spending bill 嘅話咧，佢喺十月初嘅時候咧，咁佢可能就有部分嘅啊政府部門咧 出唔到糧啦， 關閉嚇。咁、喺上一次對上一次政府部門關閉已經係克林頓時期。 係冇錯，就全國啲郵差咧就冇點講咧，全部都係唔使翻工嘅嚇。啊，佢寧願係癱瘓嗰個成個公共行政系統。 係啦，當年嚟講咧，就係話喺1995年底、1996年初嘅時候咧，啊，曾經政府啊局部關政府部門局部關閉咧，就關閉咗21日。嗱、啊，所以嗰個影響係好大嘅。咁如果而家已經係咩嘅話咧，咁大家個焦點咧，美國嗰度咧就自然就係話會去咗嗰個國會嗰度個 spending bill 嗰度究竟會唔會過啦？咁另外咧就係話10月18日之前咧，會唔會將佢嗰個財啊嗰、那個負債務上限咧？啊，而家係16.7万亿啊，咁亦都係差唔多已經見頂噶啦，即係已經到頂噶啦。啊，咁如果佢唔將嗰個債務上限提升嘅話咧，啊美國亦都係有好大嘅危機喺度。咁我相信就話喺十月底嘅聯儲局議息之前咧，大家都會睇住美國個國會啊，點樣對嗰個 spending bill 同埋對於嗰個提高嗰個債務上限嘅動作究竟係點樣？ 咁今個星期咧嗰個前瞻咧就嚇、啊、到呢、這個嚇、啊、到呢度啦嚇，咁、啊、咧就啊咁啊希望啦嚇、啊、都係嚇點講咧合乎我哋嗰、那個啊預測啦嚇、啊。 希望咩啦？希望否極泰來，即係連續兩個禮拜。 仍然有一個因素咧，就係咧由於這個呢個咧呢個聯儲局嘅下任嘅人選咧，即係仲未好明確咁確定啊，都係奧巴馬又唔係好太想啊耶倫做嚇、啊，跟住就揀緊邊個上去咧咁樣樣。 咁 呢個都可能一個影 響。你甚至乎啊巴菲特咧，即係啊股神巴菲特咧，佢都講就係話。啊，不如等阿伯南克繼續做啦，等佢收拾埋個殘局先啦。 咁佢話即係 finish what he started， 係咁樣講嘅。 嚇、啊，咁呢樣其實亦都唔係冇可能嘅，因為我覺得就話阿奧巴馬佢覺得就係話阿伯南克應該做埋今個任期完咧，主要嚟講佢係想擁阿 Lauren Summers 上去，擁阿薩密斯上去。啊，咁如果佢而家已經係擁唔到阿薩密斯上去嘅話，啊，你話雖然而家阿 Janet Yellen 咧係一個大熱人選，啊，咁但係我哋知道就係話，其實 Janet Yellen 做同埋伯南克做，對於奧巴馬嚟講都係冇乜大分別，因為心目中嗰個人選都已經係做唔到啦。啊，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阿 Janet Yellen 其實個年紀咧仲大過阿伯南克， 係佢家姐嚟嘅，換走阿伯，而家你嗰一個婆。 仲有啊，阿 David 系咪好似阿伯南克啊？系啊，系啊 ，Janet。 唔系，嗰个系阿 Lawrence。 阿 Lawrence Summers 系阿 Janet Yellen 嘅 个 学 生，曾经咧 Janet Yellen 咧就喺呢个哈佛教过嘅。咁、咧，始终咧佢都一个学者。咁唔知啦，可能奥巴马政府咧就唔系太中意学者，都中意咧金融出身嘅炒家，即系都系华尔街出身嘅。咁样样咧，就啲学者咧就想扫走晒佢，又有咁嘅阴谋论啦吓。但系咧，最终咧边个咧上场咧，咁啊可能到对个汇率咧都系有个翻天覆地嘅影响嘅。 咁所以就如果你话阿伯南克真系阿奥巴马俾佢连任嘅话，其实我觉得系一啲都唔出奇。咁当然亦都会成为咗金融市场嘅另一个啊黑天鹅事件咧，即系突发令到大家都估计唔到嘅突发事件。 永远呢啲扶机呢真係呢你要系一个转世灵童先至可以得到消息㗎。我哋都未有呢个咁嘅转世灵童嘅功力，但係呢亦都系睇一般嘅数据冷静分析呢，希望为大家带嚟一个最准确嘅预测啦。咁今个礼拜嘅前瞻到而家啦。 好，咁啊，下个礼拜再听，好，再见，好， 再见， 拜拜。拜拜啊，你。